咗一個組員。 冇錯。 好。 好。咁咧？ 係藍衫喎，定黑衫？ 咩藍衫定黑衫？ 你話減字 啊？哦，唔係，我哋啲 friend 嚟㗎，我哋啲 friend 嚟㗎。 因為成日撞到佢。 係啊係啊，因為我哋 真係識佢。 識嘅，識嘅，識嘅。 佢哋係我哋呢個訪問組嘅組員，但係因為佢本身都係一啲，即係佢哋自己有一啲scout 嘅 team， 即係會喺度巡下巡下，睇住邊度啲警力，即係嗰啲咧。咁所以咧就不便參與喺訪問裏邊。 即係你都係同學定？ 十科學聯嘅咯。 係啦，咁咧我哋想唔想一齊睇？ 咩話？ 我哋係 我哋一路望住㗎，即係我唔會嗰啲叫咩出籠溜聽咗過去你度。 係咯，我不如我踎呢度，咁我哋一齊。 哦，唔係，我諗住你主打添。 哦，咁啊，咁我嚟啦。 我同你講，你一講。我現在是在拍緊嘅，你看到個粒。 咁你覺得我有咩甩漏？你再補啦。 好咧， 係啦，咁樣咧，我 OK 啦，我 係 好。咁我哋可以開始啦， 我第一個問題應該係問咧如果我哋出個片嘅話，你想我哋點稱呼你？即係落一個乜嘢名喺個片裏面 Tony， 嗯 ，Tony 你好。咁咧，我係阿水，係自我介紹下先。咁咧。係啦，咁我哋啱啱講咗我哋嘅問題分三個層次啦，咁第一個就係關於即係啲好 basic 嘅嘢啦，係啦，即係你參與嘅大概情況啦。咁我想問下你係由幾時開始參與佔領 㗎？我冇記錯，28號禮拜日嗰日。 係，即係掟出嚟大概。 係，應該26號晚，係我有個朋友，本來佢係。一啲完全唔關心時事、唔關心政治嘅同學，嗰晚我就差唔多12點幾到，我都差唔多瞓。佢突然間 WhatsApp 我同我講話，我啲風俾人拉咗啊，又或者覺得點解會一班學生喺度搞運動會？ 我可能要褪埋少少部機，因為我驚個聲收唔到，因為後面個麥好大聲。嗱，你自己避開啊，你褪翻埋去咁上下位置。 OK， 好。 咁就佢人一路激動咁 send 咗好多 message 同我講，咁我都因為我其實咧，我啊平時都有留意新聞，但係嗰排我都因為翻工定點樣都冇特別知道件事個情況嘅。咁我覺得佢連佢平時都唔好理嘅人都咁激動，咁我覺得都應該有啲嘢發生嘅。咁我就即刻再睇下呢啲新聞定點樣，就發覺啲學生又。好似警察想將學生喺個萌芽階段想打壓佢哋咁樣，咁我就覺得應該要去幫手聲援下咁樣，跟住又打埋俾佢哋啊，揾多個朋友，咁三個人一齊就第一次去就嗰晚26號去咗政府總部出邊，咁就都見到好多學生喺嗰度集會，係啊係，係啊，咁就嗰度係第一晚過咗，咁都嗰晚就少少啦，有啲學生包圍住警察。真係有佢喺大台嗰個咧，又捉人定點樣咁樣，都搞到真係成晚都大家好攰咁啊，就翻咗去第一晚就。 即係所以你係由佢哋衝入公民廣場嗰陣時就開始咗。係 嗰晚，咁就之後我兩個 friend 就少咗去嘅。我就26開始，27、28我都有喺金鐘嗰邊。就整咗好多鐵馬位，我喺附近坐低睇下，盡量希望阻止住啲警察清佢哋場。初初係諗係咁樣咯，大家都係淨係諗住守住個位，盡量令到啲學生可以繼續喺度集會，就都冇乜人諗過28號會呢件事會發展成咁。 明白，好，所以你係，但係你開頭係金鐘嘅，咁你大部分時間喺邊一區啊？ 自從即係分咗三個地方之後就，我係都去旺角多，因為成日都聽到旺角好多事會發生啊，有10字6口位啊，特別多行騎搞事啊、跳機啊，咁啊過嚟，我覺得旺角係需要幫助咁啊，多啲嚟旺角。 OK， 咁所以你係放工之後嚟嘅去到？ 初初我直情，譬如禮拜一嗰啲咧，我覺得應該好少人會留喺度咧，咁我就有時真係請咗假，都請咗幾次禮拜一。咁其他就可能係啊，都係放工嗰個嚟睇下，屈 都係坐幾個鐘，如果冇乜嘢咁可能翻屋企啊，或者有啲事，譬如可以比較緊張啲，因為可能會留一晚都未。 哦 ，OK， 即係所以你大部分時間都即係你而家就少咗留。 係最近呢一個禮拜兩個禮拜都因為見比較平靜啲，或者真係禁制力出咗，都係大家都係諗住如果過嚟話清場咧，咁都係攞曬啲嘢，可能走去第二度啊，或者再打算。 OK， 明白。所以咁但係你喺譬如呢個佔領之前，你有冇參與過其他抗爭㗎？即係譬如可能東北啊，再早啲嗰啲。 抗爭真係冇咩經驗，遊行就都有去過唔同，譬如啊七一啊或者有試過啊一啲環保組織嗰啲遊行都有去，但係話真係抗爭去到啲警察會有啲對峙咁樣咧，真係第一次。 哦，即係平時遊行嗰啲就會去。所以你幾時開始第一次去遊行或者係類似嘅社會運動？ 我諗都係七一咯，因為可能。個規模大，或者大家都有個共同嘅訴求，大家都好心入面諗啲嘢，可能差唔多，或者都好想表達啲嘢。嗰一日又係會大規模會封曬路啊，俾你行咁就我七一係應該係我初初去嗰啲遊行。 明白。咁譬如咁即係你平時睇，可能你七一啊嗰啲大嘅遊行，你就會去啦。咁但係譬如你喺咁。你會在今次佔領的時候就會出嚟，因為你話你之前冇參與過啲同警察對峙的抗爭噶嘛。咁但係點解今次你會出嚟？即係係咪因為你譬如睇到你對呢個佔領，即係你參與呢個佔領前面係咪有啲咩唔同嘅期望啊？即係你睇到啲乜嘢，所以先令到你行出嚟？ 其實因為喺呢個九二六之前就係嗰個禮拜就係學生罷課啊，咁就初初都覺得件事就係學生佢犧牲咗自己上學時間，可能就放出嚟想表達自己的訴求啊，或者要社會關注一下。咁我又都係有留意，但係就冇話好特別覺得會呢個方法唔覺得話好有效啊。後尾再學生呢個叫比較激進啲咁衝入去公民廣場，不過我覺得或者真係學生佢所諗嘅嘢，或者佢哋覺得要爭取嘅嘢係個決心係會得。但我覺得可能好多大人出嚟做嘢之後，覺得好多嘢睇化曬啊，或者覺得冇咩改變嘅空間啊，做咩都實好渺小嘅力量係啦。咁我覺得學生有呢個想改變嘅心，其實係好重要，對香港係好重要。所以我覺得好應該。不應該要學生行得咁前，應該要我哋啲大人都要去幫佢啊，或者幫佢躲一躲。 嗯，咁所以譬如你喺參與呢個運動之前，即係你話應該要大人行前少少。咁你覺得去到現在我哋而家睇到呢個情況啦，同你當時一開始預期嘅情況，你覺得係比你嘅期望係高咗定係低咗？ 高咗。因為我覺得。初初去到金鐘，政府都冇咁樣去幫手，可能去守住啊，或者睇下情況。我覺得其實可以，你話叫成功爭取到我哋啲訴求個機會係好細。但係後屘九二八嗰日，我已經其實有心理準備係警察攻入嚟咧，我哋成班可能拉嘢拉走嘅走會散。但係估唔到出邊係越嚟多人，一路聽到啲人喺度嗌聲援我哋咁樣，其實好估唔到，同埋都真係好感動。估唔到香港都仲有一個機會咯。我咁講今次運動會點樣，但係真係會有人肯行出嚟，去為咗我哋應該爭取嘅嘢行出嚟，就係好重要。 所以你覺得就算去到現在呢一刻為止，我哋達到嘅都係比你原先嘅期望要高嘅。 其實只要。大家行出嚟呢一步，我覺得已經係重要嘅一切。你話成果係咪真係爭取到？其實冇人知道。但係你如果唔行出嚟，我覺得你已經放棄咗你嘅機會，咁就基本上你冇咩可以再講落去。 咁你譬如嗱，因為你身邊嘅朋友或者屋企人知唔知道你而家出嚟接你啊？ 知。 佢哋有冇支唔支持你啊？屋企朋友 都支持嘅，朋友就我都啱啱講咗都 可能大家想法都相同，都是覺得、可能學生走出來其實是他們堅持的東西對，家人就都是想法差不多，雖然可能就不會說用行動去支持啊或者怎樣，但是大家的立場都是一樣， 即家人都支持的， 都支持就 非常難得。那你在佔領區，即譬如你一路在金鐘或者後來到了旺角這裡，有沒有認識到什麼新朋友？ 你說真的有再聯絡就沒有，但是大家我在旺角都坐在十字路口那邊都有人聊啊、傾偈啊，大家坐在隔離，其實都會分享很多嘢。譬如初初我覺得很多可能四五十歲的可能中年嗰啲朋友咧，都應該有大部分不會幾支持話佔領呢個運動，但係又見到有啲真係呢個年紀、呢個年齡層，但係佢又個諗法竟然係會支持啊，會同佢同輩咧個諗法可以有好大分別。我覺得呢啲人都個勇氣好大，可能同曬啲朋友啊，或者甚至屋企人都反面，但係都會肯用行動嚟支持呢個運動。 咁你會覺得喺佢哋身上邊，或者甚至乎你喺呢個運動入邊，會學到啲乜嘢？ 學到 咩都得。即係可能譬如抗爭技能啊， 扎鐵咁， 係啊，扎竹啊，起棚啊啲咧， 互相幫助咯。其實真係打出嚟，老實講，你好多大家唔識嘅，同你隔離啊，或者所有人，但係一有咩事或者有咩緊急情況啊，大家互相幫助。譬如就算冇事，咁你可能會睇下你隔離嗰個，可能佢見佢瞓喺度，可能見佢冇嘢嬲住，可能俾啲嘢佢嬲下，或者分啲嘢食俾大家食啊，其實我覺得咁樣應該係因為好珍貴嘅喎，對呢個社會嚟講，我覺得香港之所以咁特別，就係同大陸有分嘢，就係因為我哋仲有一種同情心，或者大家都仲有個聯繫喺度。大陸我就大家都好擔心，就係香港再變落去會唔會真係好似同大陸一樣咁樣，會大家人與人之間冇曬聯繫啊，大家只是為了錢啊，而全關心其他人，我覺得是很恐怖 的。咁譬如現在即係我哋淨係講佔領啦，咁雖然就有清場嘅謠言啦，咁但係而家暫時運動都係繼續落去嘅。咁如果你覺得個佔領繼續咁樣持續落去嘅話，你覺得佢應該要點樣發展落去咧？ 其實我都好主張係升級，即係要少少速戰速決咯，大家。因為畢竟你一路拖落去，其實你對政府壓力又唔大，同埋令到可能大家本身一啲中立或者都支持嘅市民都可能覺得會有少少反感咧，個影響始終都一路持續落去。我覺得如果你升級，可以直接包圍啲重要少少嘅地方，譬如政府嗰啲建築物，咁可以俾到個壓力集中街政府嗰邊。起碼老實講係搏一搏咯，你擋一擋到，擋唔到咁咪清場，擋到就可能真係可以令到政府有少少妥協或者有讓步，其實係一個直接啲嘅方法。 咁你會唔會覺得佔領呢一樣嘢係應該要有一個可以持續啲嘅發展，即係有持續性地繼續落去咧？ 佔領呢個運動嘅持續性，都有聽過人講過流動。佔領或者周圍去 快閃檔， 因為佔領其實而家有個作用就係可以同行過嘅市民啊，或者啲遊客啊咁樣，可以講下究竟個意義喺邊啊，或者講下香港嘅情況，其實都有佢嘅作用。都我見遊客佢其實對呢個運動冇反感嘅，仲多地方俾你行，老實講係啊，你車又少咗。不過呢一刻我就冇特別再諗話流動。或者怎樣持續下去，因為我目標要堅定一點， 始終你都是覺得要令政府回應都要升級 的。對，我今次運動的目標是大家都 很有強烈的訴求，想說要執好書。如果我覺得你說再將運動持續下去，其實我覺得就會有少少偏 離了。那譬如如果我啱啱都有講到，就話有少少會清場啦。咁如果假設佢真的會清場嘅話，咁你會點樣做？ 如果是根據嗰個禁制令咁樣話去執大利，執咗啲嘢，跟住再推開曬啊，拉人咁樣咧，都 我諗我會尊重翻嗰方面法庭嗰個決定。但係因為佢始終唔係全部佔領區啊，或者都有呢個禁制令出現，我可能會轉去其他地方，或者盡量集中翻啲人數，睇下可唔可以有其他行動。 即係你覺得，如果喺旺角清嘅話，你都唔會死守呢度嘅，即係都會轉翻去其他地方。 係，因為始終我諗都有個取捨咯，你唔能夠話全部地方一路佔領落去，但係個運動又唔會因為冇咗邊個區咁樣就會結束嘅。我始終人喺度就係山咁嘅人，可以周圍去，但係要我諗少要少少，大家有目標嘅話就要集中少少，希望可以。 明白，好。咁咧，就問咗啲大概嘅東西啦，係啦。咁但係我哋亦都知道咧，即係我哋一路喺旺角。咁耐啦，我哋呢度聽到個質疑嘅聲音更多啦，即係你啱都有講到我哋長平俾人挑機啦，咁咧，咁所以我跟住我哋就會問一啲即係人哋會質疑我哋嘅問題啦，係啦，咁譬如我哋之前有睇過啦，即係你點樣睇中共話有外國勢力介入呢一個，即係點樣睇佢呢個講法？ 我其實係中共都不嬲想將運動去點講？想去蒙蔽呢個運動咯，因為不嬲大家聽到話有外國勢力想搞亂香港就會好激動啦，特別啲老一輩嗰啲咧，好一路都有種咁嘅諗法，覺得中國好強大啊，外國就好想打冧中國，就借香港嚟用。但係就我又參與到而家都完全都冇話見到有咩跡象，譬如有啲人話啲物資係外國捐嚟啊，或者點樣，我好莫名其妙，因為始終好多我見好多人都係自發買嘢嚟啊，或者點樣嚟啲物資就係大家買嚟，就唔會話點樣某特別有某啲神秘人啊送嚟咁樣。咁我覺得佢中共要咁講，我都無可奈何，但係都唔使理嘅。其實我覺得市民自己有自己諗法，都有人話係佔領行為收錢咁，我覺得大家都係得啖笑。始終係咯，就算點樣都好，都係繼續落去。 咁譬如又或者有啲人會講到就話有啲鋪頭啦，即係周圍一啲可能小鋪啦，佢哋會因為佔領行動而執笠啦。咁你點樣睇佢哋呢個講法？特別係旺角附近。 小鋪，咁我初係可能驚嘅，因為佔領行動開始，可能大家都覺得會唔會好亂啊？會唔會人周圍搞事咁樣？但我覺得一路睇就佔領。特別是佔領的朋友都而且很和平，人家直接打到埋你都不還手，不會跟他有什麼衝突，所以我見啲店鋪可能初沒開都會開翻，其實都我覺得影響不大，甚至乎可能多了人流或者怎樣，因為大家佔領那班朋友會鼓勵翻支持一下啲細嘅鋪頭啊，幫佢買翻啲嘢，就我覺得對啲細鋪頭應該係件好事，因為反而大家會特登去幫襯佢，會幫襯啲大型嗰啲食肆啊嗰啲咁樣，所以我覺得就應該影響唔大。 明白。咁你會唔會覺得即係點解你會覺得一啲無權無勢，即係譬如我哋呢啲咁樣嘅星斗市民啦，而家咁樣霸住條路，即係你會唔會覺得點解呢個會變成咗我哋唯一一樣可以對抗權勢嘅唯一嘅方法咧？ 因為呢個運動有個宗旨就係要和平，非暴力。我如果你睇外國啲抗爭，就可能要激進啊，放火啊，衝入去啲建築物度佔領啊，直情可能好多打鬥嘅事件。但係如果喺香港，你真係要做一個運動而有多人支持，或者大家都會接受到嘅，我覺得佔領條馬路都係無可厚非。雖然我覺得，如果你話同翻阿戴耀廷最初講嗰種。嗰種做法就佔領馬路，其實個效果啊細啲，可能直情個爭議會大，但係都係而家我哋大家都係冇辦法啦，都係行咗條路咁就要繼續落去咯。 即係你始終都係覺得對於我哋嚟講，即係好似而家 阻街，就係因為有啲人話我哋坐喺度係阻住條街啊嘛，直情即係話我哋阻鬼住人哋做生意嚇，阻住人哋翻工啊咁樣，即係會有人有啲咁樣嘅睇法啦。咁但係對於我哋嚟講，可能阻住條街就係唯一一個方法啦。你有冇即係你自己會唔會有啲諗法，就係點解呢一樣嘢會變成咗我哋而家唯一嘅爭取方法咧？ 咁都好多唔同因素嘅，譬如就算最初喺金鐘可能最集中就是金鐘度抗爭，但因為放出去彈走散曬，亦都有清場嘅風險，咁我佔領住其他地方去支持住個運動發展落去，所以就一路落去，咁我覺得一係嗰一刻開始又改變咗個抗爭個方向，就唯有叫將錯就錯，行住落去先。 咁譬如同運動以外嘅人，咁你即係你身邊可能會有一啲係冇參與到呢一個佔領運動，咁你會點樣同佢哋有溝通或者連結？即係你覺得呢樣嘢係需唔需要？即係譬如有一啲可能佢唔一定係反對嘅，可能純粹係唔理呢樣嘢，咁你會唔會覺得有需要同佢哋做一啲溝通或者做一啲連結？ 我都有啲朋友係都係冇咩表示，我就希望佢會或者我自己都會主動俾啲新聞佢啦，睇啦，留意住個消息啦。就算佢支持唔支持，我都要關注啦。你都可以就每件事有批評或者有啲意見。譬如可能大家有衝突，會唔會一定係佔領嗰度有問題咧？會唔會係人哋反佔領嗰啲有問題咧？都要睇翻每一件事又再有翻少少立場去，因為畢竟你都係住喺香港，應該都要關注呢件事都好重要。 咁你暫時覺得你現在做嘅呢種連結，對佢哋嚟講有冇起到啲咩作用？即係佢會因為呢啲咁樣嘅嘢有啲咩改變，定係都係 keep 住係咁樣？ 實都，如果係一路都冇咩意見嗰啲，都冇再回應我嘅。但係我覺得始終我盡咗我責任啦，盡量俾佢話俾聽個情況係點。我覺得都是他自己選擇，如果他說真的不聞不問都是照上班照收工，就我也沒辦法 了。還有有人說我們現在佔領的即三個區不同的人，即有些人就會覺得、哎、你們這一堆人始終在香港都是屬於少數的，即大多數人不是這樣想的，你們是少數的人而已，那你怎樣看他們這個說法？ 好啊，其實都好多人係有個觀望態度，因為始終你話咁大型嘅抗爭運動咧，香港真係都我都未見過啊。咁其實你話係咪好多人係咪好多人係支持話真係要爭取真普選啊咁樣咧？我覺得係，但係你話要真係行出街去犧牲好多嘢咁樣出嚟抗爭咧，我覺得就未必咁多人。亦都可能我覺得係佢唔同年齡都係會看著運動發展，因為他們覺得都有個觀念，就是你這樣坐在這裡條街上大陸都不會怎麼理你啊，這樣的感覺。所以我覺得這個運動的最終的成敗其實很影響香港之後的發展。如果真的說幸運可能什麼都爭取不到，甚至乎你說有少少流血收場，我有少少會害怕了香港市民，之後都冇可能再會發動到啲咁嘅運動出嚟，可能真係隔離啊、澳門啊啲差唔多咁啊，靜曬咁，我覺得冇曬意思咯。香港都冇曬個獨特性。 即係你覺得有啲人話啊，你經過咗呢次運動之後，未來香港人可能會更加前進嘅。即係你覺得呢個講法係 更加前進？ 即係可能過咗呢個運動之後，香港人會對各種各樣嘅抗爭有多啲諗法啊，可能我哋以後會更加好啊咁。即係你係唔認同呢個講法嘅？即係你覺得如果呢個完咗之後，甚至乎個情況可以變到更 差？我諗好睇個結果，呢個好睇個結果。即係我都講，好多人都係觀望態度，始終都。譬如畢竟攞背嗰啲，可能覺得你個運動係唔會有咩改變嘅，或者都甚至乎會得罪咗其他啲大陸啊咁樣，咁佢咪唔出嚟。但如果你運動係成功咗，可能就會俾人覺得原來真係有效嘅。原來出嚟抗爭唔係真係話淨係遊行叫下口號咁樣，原來做多少少行前多一步，咁就可能令到結果又唔同咧。我覺得成功咗就會對 以後香港整體你話嗰個民主發展啦，可能對好多甚至乎啦官商勾結啊定點樣一啲問題都可以有個作用喺度。 咁你個人對於呢個成功嘅結果樂唔樂觀？即係你對呢個運動嘅結果算唔算樂觀咧？ 我樂觀嘅，因為我始終覺得我哋香港人要齊心一齊行出嚟啦。個結果就好好睇，好睇所謂領頭，譬如學聯嗰幾位朋友啊，或者胡之峰嗰啲領袖人物，佢哋去再決定下一步，或者同北京話談判嗰方面，都咁大家都支持住啦。就算談判係點樣又唔成功，可能再將抗爭延續落去咯。但係你話再咁樣就係齋坐喺幾多佔領區啊，個作用大唔大？係唔大嘅。希望會有啲改變啦，會有少少行動上嘅改變。 咁同埋我啱啱聽到你講，你有個朋友係你以前完全唔理呢啲嘢，跟住今次佢都行咗出嚟啊嘛。咁你點樣理解呢啲咁樣嘅人，點解今次會無啦啦行咗出嚟咧？可能佢哋以前唔理，但係而家無啦啦行出嚟。 其實我都係其中一個，我就會有留意好多新聞啊時事，但係就唔會話樣樣都好積極去參與或者點樣再去多啲了解。但係因為今次我好大原因點解有咁多人出嚟支持呢個運動，係因為學生係呢個運動個先驅啊，可以叫做。因為我都講過，好多人出嚟做嘢咧，可能冇曬話以前嗰種熱血啊，嗰種精神。但係學生佢可能一路讀書又去學好多嘢，了解呢個社會，會覺得見到好多問題，見到好多唔公平啊，咁樣佢哋會覺得係唔正常嘅，唔會話認同咗嗰種守舊嘅觀念咁樣行咗出嚟。咁我根本啱嘅事咪應該去做咯。咁我覺得學生既然都行咗出嚟，去捍衞翻我哋，其實係大家嘅責任。咁應該我哋一齊承擔翻呢個責任，去改變，去爭取我哋而家要爭取嘅。 咁嗱，譬如之前有啲人都會講啦，即可能唔知道你身邊會有啲朋友係咁啦。咁啲講法就係以前有啲人可能覺得，哇，你塞住條路唔得嘅喎，即甚至乎一開始大庭講佔中嘅時候，有啲人都係認為佢咁樣佔領住馬路唔得。咁但係你又即你會諗過，或者你有啲咩睇法，就係對於點解啲人以前覺得塞路好唔 OK， 但係今次又覺得坐喺好似好 OK 咁樣？ 我最其實這個問題應該問回可能在佔領區附近生活的那些朋友。我也有曾經一晚有隔離有個姐姐都是住在附近，她都但她很支持的運動，她覺得其實根本她有做生意影響其實不是，因為你老實說風是風當然有影響啦，這條大路十字路口，但你說是不是會真係冇車行到啊？會去唔到地方唔會啊！你有地鐵搭車又翻工一定有方法。你話譬如行到不便咁樣，的士啊、輪椅其實過到，其實冇問題。條路係一路都係俾人行到，只不過係我哋佔領住有嗰種象徵嘅意義，就係我哋要有抗爭。你話對市民影響係咪有嘅？咁一定有，但係係咪話真係叫做阻塞曬啊，或者影響曬翻工啊、生活咧？我又覺得冇話咁嚴重。 咁你會唔會覺得過咗呢一次佔領之後，會令到一啲香港人可能會叫做所謂覺醒，即係可能佢哋會對民主嘅發展，或者對一啲好多唔同嘅社會上面嘅議題會多咗關注咧？ 絕對會啊！我覺得，因為可能以前有一班人會唔係一班，可能大眾都會覺得抗爭係一啲叫激進啲，或者叫做想上位有啲人出嚟會搞搞震。但係呢一次可能令到人覺得就係、是，其實你應該要留意，要關心多啲呢個社會，就算啊時事啊、政治啊議題，全部都係一環扣一環。會話就係政治會唔關你事嘅事。咁我覺得呢個運動令到人會多咗，會對一啲只要你唔係好滿意嘅嘢咧，其實都會用行動去反對你唔滿意嘅嘢啦。或者除咗話真係以往嘅遊行式嗰種 表達之外，都會多了少少激進啲嘅行為。 好，咁咧，跟住我哋就去到第三 part 啦。咁就係、是、可能你喺旺角，你都會聽到有好多唔同嘅佔領人士，佢哋對民主都有講咗個樣唔同嘅睇法咯。我哋就到唔咁咧，就我哋使唔使移開個電腦？ 你得唔得？如果需要就移開。 咁要 pause 咗先。 係啦，我哋停一停先。 即係我要收到個聲嘅，即係可能都係喺你附近的。如果可以影到你膊頭咧，都係 OK 嘅。但係你揾咗位坐低先啦。我坐，你坐低，我再慢慢就部機。我影你個影啦，不如。 你答得很好喎，其實。 都係。 喂，其實冇乜好唔好嘅，但係好好啊！即係有好詳盡嘅原因係咪有耐？ 你個影呢個度。 你睇佢都 OK 啦，你望望。 我 OK 啊。睇 你個效果係如果你睇。 我坐翻呢啲。 應該冇人出嘅。只能夠係撳住啫，係咯。OK 啊，錄緊㗎。 咁咧，係啦，咁咧，跟住我哋就去到第三 part 啦。咁第三 part 就係、是，即係你喺旺角可能都會聽到有好多唔同嘅佔領人士對於民主有唔同嘅睇法啦。咁你知旺角呢度有好多唔同嘅派系喺度嘛？咁咧，係啦，咁跟住我哋落嚟咧就希望都想問一下一啲你關於民主嘅睇法啦。咁希望都可以喺記錄低之後，可以俾唔同嘅人，即係希望唔同嘅諗法都可以俾多啲人聽到啦。咁所以就係、是譬如我哋，譬如呢個佔領運動開始就係講要爭取普選啦。咁我哋一直以嚟都好多人想要講就係、是、我要爭普選咁樣。咁你覺得譬如如果有咗普選之後，你會唔會覺得係一啲民生嘅問題都得到解決咧？即係譬如可能貴租啊、貴樓價嗰啲，你覺得會唔會有咗普選之後呢啲問題就可以解決到咧？係啊，或者可能係貧富懸殊啊嗰啲咧。 我覺得都有唔能夠話解決咯，但係有個有改變啦，因為始終我而家其實香港有好大嘅問題就係、是、好多事可能我哋都係要挨住大陸啊，甚至乎話傾斜曬俾大陸，可能叫做香港個政府其實都唔知係咪真係為香港人民去市民去服務。啊，會唔會其實很多都是為了大陸有很多利益去在背後會輸送了咧咁樣？就譬如特首點解梁振英點解咁多人會對他不滿啊，或者很想他落台咧？就是因為大家覺得梁振英只是一個傀儡，即係大陸扯線公仔。有啲咩政策大陸話咩咧？梁振英就岌曬頭啊，完全唔理話市民有咩意見或者。有啲咩社會有咩反彈，一路就硬去硬去咁樣，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真係落實到一針普選，啊呢問題會唔會真係解決到呢？唔能夠話絕對，但係至少起碼有個認受性嘅特首會，我相信佢會為翻香港人去爭取翻應有嘅權利啊！ 咁你覺得如果我哋今次真係爭取到公民提名啦，即係實現咗我哋講。我哋自己口中講嘅真普選啦，咁你覺得會選到啲咩人去做特首咧？或者可能譬如可能以後會公民提名選到立法會議員啦，咁你覺得立法會議席會唔會有啲咩新嘅分配方法咧？ 公民提名，當然啦，你話真係要老實講話，真係要爭取到公民提名嘅機會就真係細啲嘅，但係就點解會有咁嘅？意思就係因為大家都想個普選有個真係叫真正普選，就係想有得揀。始終唔好話未揀已經俾人內定咗個情況。 係啊， 同埋就 我係俾佢睇到，如果係行出嚟有人，所以你繼續跟住落多幾 步。好明白。咁哈皮蛋。 我都係。 咁咧，譬如話嗱，咁一般我哋所講嘅民主，可能係爭取大多數嘅人有佢哋想要嘅福利啦。咁但係，譬如其實即係生活喺香港貧窮線以下嘅人，大概喺香港係佔七分之一度啦。咁如果你按比例嚟計嘅話，佢哋可能。 係屬於少數嘅。咁你覺得有咗普選之後，呢一班貧窮線底下嘅人會點樣受惠咧？ 好啊，你話如果係貧窮線以下嘅人，你其實佢應該幫嘅唔係話點樣再供啲錢啊，或者點樣俾資助佢，係盡力令到佢可以收入會上升翻，或者可以令到自力更生，唔會話真係個生活水平咁低。咁我覺得政府有一啲長遠嘅方法啦。如果你話真係之後可以有啲咁嘅機會，民主。你話民主實現到會唔會對佢哋有好大幫助？又唔會，因為始終都學你話齋，佢唔係話多數或者點樣。但係我覺得大家會有個諗法，就係盡量令到社會嘅貧富懸殊唔會話咁大。你話幫唔會話一定傾斜曬啊，唔會話俾曬錢啊，福利主義俾曬人。但係我覺得大家要平均啲啦，盡量令到生活水平低嘅盡量提升翻。他們可能依然會在社會裏面可能最窮或者叫最沒錢的，但起碼可能他們的生活水平會高翻。 那你怎樣看民主本身這件事，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又或者是多數又要尊重少數的這個看法呢？即譬如可能我們說的民主是投了票之後，那多那邊就贏了，所以少數就要服從多數，但是你多數的人又要尊重少數的人，他們本身有什麼，即你怎樣看這個看法呢？ 我記得我曾經有個中化的話上課講，好似民主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法，但是我們可以現在找到一個最公平或者最實現到的方法，就是這樣。你說要少數服從多數，我覺得都合理，但要說多數要再包容少數，或者大家可以盡量爭取大家利益，那其實是就是困難的，但係我覺得都可能有啲人要犧牲啦，或者有少少大家妥協啦。始終都係傾出嚟啦，我覺得民主可以就係唔係話多數一定要立曬唔係咁嘅意思。 咁同埋你啱都有講到，你就話而家有好多人唔滿梁振英，係因為覺得梁振英係傀儡啊嘛。咁你又覺得香港而家好多政策係因為佢哋必須要傾向大陸傾斜？咁你覺得香港即係作為我哋現在呢一個咁樣嘅情況，你覺得有冇可能可以同內地脱歐咧？喺無論政策啊，或者可能經濟上面，即係你覺得佢脱歐嘅可能有幾大？ 可能你呢個問題令我諗起話，一路可能都有少數嘅聲音話講過話想香港獨立，咁其實就 都係呢個可能性幾大？ 唔敢講，但係個好遙遠，我覺得呢個諗法雖然好理想啊，可能好多人都覺得好理想，但係要實行，可能真普選呢條路我哋可能都未完成到，可能講話獨立啲真係少少發夢，但係。如果真的有真普選，可以有個特首是我們真的選出來，希望會有壓力啦。首先要你不能夠說一下子又可能跟大陸斬攬，可能始終大家都是搞定，但是我一國兩制嘛，即你有你做我有我你做，即公平一點，可能東江水啊全部東西都是大家都是你賣我賣，不能夠話講到話好似我送俾你啊，幫你咁樣講唔通啊嘛。始終大家真金白銀交易啊嘛，唔能夠話真係全部都講到個情況係咁。咁如果有特首出嚟去幫香港去撐一撐，我覺得成個情況會好唔同。 咁我哋嘅訪問嚟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咁你介唔介意留低你嘅聯絡方法？我哋都會留低翻。